当别人不断骂你的时候，你反而赞赏他几句，会让四周的人惊讶，也令对方手足无措。当别人不断赞美你的时候，反而自损几句，会让众人佩服，也降低自己的压力。当大家的矛头对准一个人的时候，你说几句公道话，会让众人暗地佩服，也让你结交一些难得的朋友。 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 的歌总是会觉得非常的宁静，风吹麦浪，宁静的岁月，风是柔的，阳光也是柔的，人生没有完美，花开花谢，月圆月缺，学会坦然，就会在遭遇挫折的时候收获一份执着，在获得成功的时候保持一份本色，学会珍惜，学会面对。接下来要听的歌曲来自戴爱玲，感觉对了就爱哦。 记住在这秒发生，我被点

assured me with an unfamiliar line, and then she gave to me more summer wine. Oh, summer wine. Strawberries, cherries, and an angel's kiss in spring. My summer wine is really made from all these things. Take off your silver spurs and help me pass the time, and I will give to you summer wine. Mm, summer wine. When I woke up, the sun shining in my eyes, my silver spurs were gone, my head fell twice its size. She took my silver spurs, a dollar and a dime, and left me craving for more summer wine. Oh, summer wine. Strawberries, cherries, and an angel's kiss in spring. My summer wine is really made from all these things. Take off those silver spurs and help me pass the time, and I will give to you my summer wine. Oh, summer. 爱情最美好的并不是初识，而是长久的陪伴沉淀下来的安稳。这种安稳呢，让我们不再害怕失去对方，我们会把脚搭在他的身上，让他帮我们剪脚趾甲，会让他去应酬任何危险的人物，在他面前表露我们的色相邋遢和阴暗面，因为我们知道他不会走远。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话，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他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我们就这样各自奔天涯，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想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他还在开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去呀，他们已经被风吹走，散落在天涯。 自奔天涯。 两人互相陪伴了一段路才会明白，只有知根知底还聊得来的人才能够走到身边，才能够聚到一起。有人来自然就有人走，留下的都是看到你的全部依然愿意留在你身边的人。爱情友情都一样，久处不厌才是真情。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路遥远我们一起走。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心，你现在是谁？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 微

彼此心里的哀怨。